说我想在遥远的天边， 心在绚烂起舞唱，温柔前世的牵挂，而我在调整千年的时长，爱恨全合相， 岁月在岩石上敲荡，我又留长了头发，耐心的等海岸线的变化，大雨就要下。